大家好，欢迎收听自圆其说，我是小郭。自圆其说是一档在泛用型播客客户端播出的个人杂谈类节目，节目主要探讨科技、政治、经济、教育对我们生活所带来的影响。我的宗旨是做一档人人都适合听、人人都能听懂的节目，希望在这里能够给大家带来一丝收获。如果大家有什么意见和建议，也可以通过邮箱直接和我取得联系。我的邮箱账号是自圆其说 @126.com， 自圆其说的全拼 @126.com， 期待您的回复。本期节目我们来谈一谈波音事件。波音事件想必大家已经非常熟悉，在今年的3月10日埃塞俄比亚航空公司的波音737在起飞后6分钟发生坠机，机上有8名中国乘客。去年的10月29日狮航公司的737同样在起飞13分钟后发生坠机，两次坠机事件相差不到5个月，并且飞机的型号相同，坠毁的阶段相似，另外都是新飞机。发生这样的事情引发了人们对波音公司的巨大质疑。另外网上也有爆料说飞机增加了新的系统，是新的系统导致飞机出事。也有人说新飞机针对飞行员的训练严重不足，导致无法正确应对飞机的突发状况。还有人说是美国联邦航空局 FAA 的安全检查不足。安全检查是由 FAA 授权给波音公司内部进行审查的。当然这些都是网上的一些言论，真实的原因目前还不得而知，但是我想每一起事故的发生都是由多个方面的综合影响因素而导致的。另外这里还要多说一句，中国的监管机构这一次行动非常迅速，直接下令中国的运营商停飞其所运营的96架波音737 MAX 8的喷气式客机。这次停飞距离埃塞俄比亚航空飞机失事尚不足20个小时，而且我在网上也看到的数据是，自2012年以来，中国飞机机身损失的概率是零。同样是监管机构，美国在飞机出事后3天才宣布停飞，而且美国应该是最后一个宣布停飞的国家了吧。由于我本身对航空方面的技术也不是很了解，我今天也不对飞机坠毁和航空方面的管理进行更多的深入探讨。我们今天主要讨论的就是在飞机坠毁这件事情后，人机社会之间的相互关系。大家都知道，交通事故每天造成的死亡人数是并不低的，但是具体是有多少，可能每个人心里头没有一个具体的概念。那么我们今天就拿美国 NSA 公布的美国道路交通的死亡数字来具体说明一下这个问题。先介绍一下 NSA 是什么。 NSA 是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简称国安会，是由美国总统主持的最高级别国家安全及外事事务决策委员会，自成立以来主要是协助总统处理外交及安全事务并制定相关政策的。之所以使用美国的数据，在这里就不过多的讨论了。美国道路交通事故主要是指车辆，死亡人数预估是4万，重伤人数预估是450万，这是去年的一组数据。另外我们对比一下近期空难造成的死亡人数，由 BBC 报道2017年44人，并且没有任何民航坠机的事故。2018年一共死亡为556人，一共发生了15起，主要死亡人数集中在几次民航事故。2018年2月伊朗扎格罗斯山脉坠机事故导致66人死亡。3月尼泊尔加德满机场发生坠机事故导致51人死亡。5月一架飞机由人为错误在古巴坠机，最终死亡人数为112人。10月印度尼西亚狮航事故中，一架波音737飞机从雅加达起飞后不久坠机，死亡人数为189人。19年，也就是本次坠机事故，死亡人数189人。单从数字来讲，飞机的空难在绝对死亡人数是远远低于道路交通的。 但是给人们所带来的影响又是远远大于道路交通给人们带来的冲击。我想大家都应该看过灾难片的电影，那看完之后有没有细细的体会一下观看灾难片电影时内心的变化过程呢？想想看，为什么会喜欢去看灾难片？是什么样的情况促使人们去看灾难片的？那在这里引用维克森林大学教授埃里克·威尔逊在他2012年著作的《幸灾乐祸心理学》中说明的，这源于窥视与共情冲动，对灾难报道的迷恋，既显示出我们从他人痛苦中寻求快感和邪恶的一面，又显示出我们与受灾者共情，深刻地理解死亡与痛苦的善良一面。威尔逊可能这样理解，我们大概从灾难报道中得到一丝快慰，为这灾难没有发生在我们身上而感到庆幸。飞机失事和车祸不一样，因为飞机坠毁一下子会夺去几百条生命，而且我们能够在坠机残骸的画面中想象自己身处其中，因为这样的事故完全有可能发生在我们身上。我们大多数人可能没办法想象远离我们的事情，比如说战死沙场，因为大多数人不可能经历真正的战争，除了只是在电影上看到过。而飞机可能是绝大部分人哪怕仅仅乘坐过一次的交通工具。另外，飞机还伴随着一定的玄幻色彩，比如说 MH370 事件，想必大家更不会陌生。那么关于它的报道就会更持久，因为总是会有新的证据浮出水面。因为人们对坐飞机的感同身受，又因为一次事故能够夺去足够多人的生命，并且又具有一定的玄幻或阴谋色彩，让每一次飞机事故都成了世界所关注的焦点。那它的关注度远远大于了道路交通事故，甚至大于全球变暖和大于局部战争，这可能与人的内心和认知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这次飞机坠毁事故有一个点值得大家来探讨一下。我们都知道飞机有一套自动控制的驾驶系统，并且在正常情况下很少需要人去干预飞机的正常飞行，偶尔的突发事件才需要人去将飞机的自动飞行切换为人工干预。这世界正是随着飞机越来越少的让人操作，飞机的事故发生概率才会不断降低，而汽车等其他道路交通工具基本还依赖于人的全部操作。但是这次飞机的坠毁事件也有一个问题，正如网上有人爆料的，波音737 MAX 8这个型号的飞机新增了一套系统，这套系统据说是有问题的，但是这套系统又拥有非常高的操作权限，甚至能够在手动驾驶模式时也自动触发，造成人和机器为了争夺控制权而大战。虽然有办法彻底关闭掉，但是却隐藏得很深，证明设计者认为完全没有必要由人来操作这个机器。但是正因为这样的设计思路，才造成了半年内发生两次空难。这样的结果又说明，在绝对的自动的情况下，一旦程序发生错误，将会造成巨大的惨剧，并且这个惨剧本应该轻易挽回。而自动驾驶所带来的又是事故的减少，死亡人数的大幅下降，这样矛盾的情况又如何去平衡？这也是在道路交通自动化所存在的巨大问题，它可能涉及到道德，也可能涉及到人对于自身生命的控制。并且道路交通自动化也存在着其他的问题，首先道路交通本身也比空中远远要复杂的多，这里的复杂不仅仅是针对环境，更多的还有人的方面。因为飞行员毕竟是一个少数人从事的行业，他需要极其严格的培训和周期极长的训练过程。但是道路交通却不同，它有着更为复杂的人群，更短的训练时间，并且也需要更低的成本，更小的体积，这无疑又让自动驾驶的普及更为艰难。另外还要说的是一个我非常讨厌但却非常理解的一个事情，大家有没有想过， 无论发生什么事情后，只有当被绝大多数民众所关注后，无论什么事情，当被大多数民众所关注后，处理的速度、改进的速度都远远大于没人关注时期。当没人关注时，往往随着时间的推移不会有任何改变，存在的问题依然存在。只有被大多数人所关注后，才能带来有效的改变。变革往往也只有在民众的压力下所产生。但是现如今又有一个新的问题，在现代社会，信息流动变得更加轻易。随着媒体的个人化、小型化，人们更可能在网上发出个人的声音，也使得人们更容易关注以前所没办法关注的事情。但是随着信息量的增加，在如此巨大的信息量的情况下，人们对一件事情的关注的时间和周期只会不断减少。虽然说一个恶性事件的曝光概率会增大，但是当有一天每一件被曝光的事情只有短短的一到两天，甚至不足一天的关注度时，可能这样的曝光不会对这个事件发生根本的改变。就拿18年的失航坠机事件，那次坠机人们也是非常关注，人们也纷纷发表了对坠机事件的看法，但是因为波及范围没有那么广，也是一件小概率的事件，结果导致了今年3月埃塞俄比亚航空公司又出现了同样的坠机事件。并且最让人愤怒的也是两次坠机事件是如此的相似，那为什么不在第一次发生时做出真正有效的改变，从而避免第二次事故的同样发生呢？难道真的只有被人们长期所关注以后才能带来真正的改变吗？但是在现代社会的快信息时代，长时间的关注和长周期的关注只会变得越来越难。每个人都只喜欢新鲜的事，也只有新的事情才更加刺激人们去关注。媒体也是企业，个人也是追逐利益的，那么遗留的问题又有谁去解决和关注呢？又有什么办法能够在不被大家所关注的时候就去改进和变革呢？这种变革在未来有没有成为一种可能呢？现在企业都是以资本的推动下所增长的，而资本推动往往只关注经济增长或利润增长，它所带来的问题其实也是显而易见的，那就是周期性的金融危机。但是它也有一些隐性的，那就是很多安全行业。当一个本应追求安全为上的行业偏偏又被资本在推动时，那么为了经济效益，往往就会做出很多不安全的事情。这里不仅仅是说飞机，人们的衣食住行都会存在这样的问题。当每个企业或者每个个人追求的不是这个行业的稳健，不是为了创新或者说改变而创造企业，仅仅是为了财富增长或者说追求利益，那么往往就会铤而走险，或者说追求快速、追求高效。但是很多事情往往没有那么简单，所谓十年磨一剑，并不是所有的事情都是可以追求快速增长和快速发展的。当人们所追求的财富增长是一夜暴富时，那么大企业不以创新和改变世界为最终目的，而改变世界最终可能会被认为是愚蠢和幼稚。不断追求企业利润的增长，一切评判的结果都以增长多少为最终指标。当人们周遭的一切全部是以利益为最终推动力的时候，那人们所处的环境又是怎么样的呢？那时的环境可能没什么人能够真正想到，不过我觉得那样的环境可能并不是大家真正想要的。周期性的金融危机就是这个社会不断敲响的警钟，但是可能这个警钟还不够剧烈，又能够敲响多少人呢？这个警钟是不是真的有效呢？难道周期性的金融危机就真的必然发生吗？据我所知，第一次工业革命的时候增长率没有那么高，但是社会的财富积累却并不一定比现在少。那么高速增长的背后，它的真正的实际意义又是什么呢？ 我想大家也可以去简单思考一下这个问题。那么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如果大家有什么意见和建议，欢迎通过邮箱与我取得联系。我的邮箱账号是自圆其说 @126.com， 自圆其说的全拼 @126.com， 期待您的回复。我们下期再见。